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神秘之日同大家見面啦。上次咧，我哋開始嘅時候講到最近有一份論文都引起咗廣泛嘅討論。咁我翻去睇過咧，事實上喺嗰個主流媒體入邊啊，呢份論文都引起一定嘅注意力嘅。所以我今日咧都決定我哋去講一講嚇，咁就。都可能有少少關於呢個外星人嘅， 佢上一集都預告㗎啦，呢一件事件 係嘛？咁但係未講呢個之前咧，就好多謝咧，就喺英國咧有位網友咧就回應咗我上個禮拜涉及咗一個問題啊，就係咧喺應該係1995年啊，如果冇記錯，澳門真理教咧喺東京發動嗰個三人毒氣嗰個事件啦， 係 咁當其時我就提到咧喺嗰個神戶大地震之前咧，澳門真理教咧就已經發出咗一個預警， 係 呢個例即係好似應該係短短一個禮拜之前， 係 咁就呢位網友雖然身處喺倫敦啦，佢就都精通好多國嘅語言，據我所知，咁日文佢識睇， 係。 咁佢就喺一個某一個平即係做羣 Facebook 羣組入邊咧，就寫咗呢段。咁我讀俾大家聽啦。就根據前教徒高橋英利的自傳《Umakawa non Kikan》我希望啲日文都唔係即係讀音準確啦嚇。當時麻原叫他研究占算1995年裏會發生的天災的方法，然後他就做出一個只能算出地方不能算出時間的地震占星術軟件。於1995年1月8日，澳姆真理教自己經營的電台裏，麻原問他哪裏有地震，他回答在兵庫縣，即神戶附近。廣播後，高橋自稱後悔預言地震會在神戶發生，因為他覺得關東的可能性比關西大。到1月17日地震发生后，麻原想起之前的预言，并对高桥说做得好。咁呢个原来有根有据，佢揾到啲日文。咁咧，另外一个说法就嚟自艺史研究家原田实啊，他见到有一堆 Twitter 说奥姆真理教预言过神户地震，并反驳说在1995年1月8日的电台节目高桥预测过的地震日子是9月16日。咁呢个有另外一个嘅 吓，即系对翻嗰个时间 吓。咁头先我读咗一段日文啦，咁我唔知我自己得啱唔啱，但系咧，即系个意思我知道嘅。奧馬咧就係嗰個奧姆，就係嗰個奧姆應該係奧姆真理教嗰個奧姆。 啊奧姆嚇，即係天竺嗰個音係奧姆。 佢即係印度教講嗰個宇宙第一個，呢個亦都係奧姆真理教佢個教嗰個成教嘅一個神話啦嚇。OK， 卡拉就嚟自啦，揭間嘅又係歸還啊。如果用即係呢個漢字。歸還意思就應該不是話我哋嗰個歸還，而係話 repatriation 啊，即係回復到一個正常 歸元啦， 嚇歸元嚇， 歸元 咁就應該係從澳姆真理教回復回到正常。我理解咁樣。咁佢呢個意思就話咧，呢個教徒雖然我哋上次冇提到，但我又睇到嘅， 即係個高橋先生， 高橋英利嚇。咁佢就話佢係即係。直接負責嗰個計算嗰個地震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地震占星術呢樣呢味嘢咧，就我又唔係太理解啊。咁 anyway 咧，就即使有呢兩個講法，都唔否定咗我上個禮拜提出嗰個猜測嘅，就係、是、 其實無論 即係可以人為啦，地震呢一種 事件，首先有兩個步驟嘅。第一個步驟就係、是我冇真理教嘅人預測到呢樣嘢，我唔相信真係有一個地震占星術， 嗯哼， 或者地震占星術呢個軟件， 係 有人預先話俾你聽。 嗯， 佢哋未必知道呢個係人做嘅，啊，總之有人提佢，咁佢哋去做咗一個喉舌。 嗯哼， 第二個就係頭先你繼續講嗰個咧，就係、是、我想證，即係我想我猜測一樣嘅就係、是，係有啲人有啲能力去做到一個人做嘅地震出嚟， 即或者佢好用咗佢哋嘅畢生嘅嗰種研究， 嗯， 啊， 嗯， 想睇可唔可以控制到呢個叫地表嘅呢種咁嘅變動咁。 係啊，而呢個實驗咧。就透過放料俾澳門真理教或者呢啲相關人士咧，去造成一種所謂 cult 嘅效應啊，即係有啲人相信哦呢個預言家嚟嘅喎咁樣 啊。 咁喺近代社會其實呢個都相當之多嘅，即係呢一種咁嘅做法係嘛？ 係， 譬如話你首先預言 中國都有啦， 預言咗啲咩發生咁真係發生喎。 係， 咁跟住咧就相信佢有。即係神力啦，或者即係預知未來嘅全能能力啦。 尤其是地震咧，因為地震呢一個災害咧，一直咧都好，我諗即係好關注嘅，成啲無論喺科學啊，或者喺其他個玄學嗰方面咁樣，因為地動呢一個咁嘅力量咧。是真的很影響很多個人的那個即是整個社會的轉變的嘛。咁啊我都很有印象呢，我哋是在那個叫做是中國的那個成都那次那個大地震呢，咁都有很多啲朋友呢，咁佢都透過個掉咗好多啲資料啊，就俾我哋去想我哋咧去整合咧，藉著我哋嗰個飛碟學會嘅嗰個渠道咧，即係同傳媒咧，即係有一個叫話，佢話其實咧，即係響嗰個中國咧，啲研究嗰個地震嘅預測學嗰度咧，都好科學性。有響嗰個時期咧，2008年嘅嗰單事件咧，都有個事先咧，即係已經提及。 講咗啊嘛，呢、這個我哋 係咁佢有好完整嘅嗰啲咁嘅研究。舊嘅資料咧，即係嗰時都有拎咗過嚟我哋個飛碟學會嗰度咧，即係好希望我哋話，即係可唔可以咧用一種方式咧，就唔好話即係好神怪嘅形式，即係咁嚟咧，就將大家都知道咧，其實有呢種研究，同埋關鍵咧就話，其實就事先已經做咗個預警嘅。不過咧就係最好可惜咧，呢啲係中國自己嘅內部嘅研究，但係咧就研究咗出嚟咧，就中國嘅政府咧，即係對佢嚟講咧，即係都。做了一個叫不太妥善的處理，但是那個事件出現了之後的時候，其實大家都很想正視這個問題，因為他會覺得這種叫地震的這種研究，其實如果大家都是如果掌握到一些數據是可以預測到的話，是不是預先做一個警，即一個叫 示警， 令到大家有個準備，那件事是重要過呢，即是在其他的因為政策的原因來去即漠視呢種咁嘅推測咧，咁啊，咁所以嗰次咧，即係都我哋都其實都係好慎重考慮。 但我唔應該揾飛碟會嘅， 唔係佢因為咧，我諗佢嗰個佢哋咧就試過有好幾個嗰叫主流嘅途徑嘅傳媒嗰度咧，發覺咧係漠不關心啊。呢個係一個問題啊！咁而係話我哋會唔會即係就算可能會俾人哋會當咗，你會唔會你講出嚟嗰陣時咧，嗰種叫做認受性唔夠強？但我哋嗰時就係都會成日都好強調咗一種，我哋就係一種口號嘅。我哋話你可以唔信，但你唔好唔知，因為咧你唔信咧，就係可能你有一個叫好科學嘅嗰種叫好謹慎嘅認證，咁你可以唔信嘅。但係咧。原來是人哋一早已經有預測到出嚟嗰時咧，依啲 information 唔該你要掌握一下。係啊，去到深尾嗰個叫做現實，如果出咗嚟嗰時候咧，你都可以有依種叫掌握。咁就我哋我覺得依個就反而係最正確，同埋我哋好想做到嘅嗰樣嘢。 係啊，上個禮拜涉及到嗰個日本嗰個問題咧，咁你知咧，我對日本唔係好熟 嘅，都有啲其實 Tesla 嘅嗰個人嘅 都唔係好熟嘅。咁有一個咧，我都講錯咗，就係咧而家現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嗰個外祖父啊，咁我當期講咗就係金遠信，其實應該係錯得，即係錯啦，應該係岸信介啊。 哦， 咁大家都係教出片翻嚟嘅，咁所以有呢一個 即唔記啦， 但可以追翻嚟去補充咁 啊 好嘅。 係啊，但係我始終堅持咧就安培晉三點解喺即係1979年或者1980年走去神戶鋼鐵廠做經理呢、這個，我覺得就係、即係大家值得去推敲下嘅。係、即係以佢個背景，我覺得即係呢個係比較一個奇嘅。奇怪的職業的選擇嚟嘅， 同埋牽涉到你依個一個叫做係因果律嚟嘛，嚇，亦唔係嗰個叫做係用嗰個叫神學裡面講嘅因果律啊，嚇，喺個叫成個政治嗰樣嘢嘅有一種因果律喺度嚟嘅喎， 係嘛？ 所以呢個我啲嘢依個都亦都咧，即係上一次嗰個題目咧，我都覺得咧都非常之重要啊，都要掹低佢， 係嘛？ 因為如果你想了解而家嘅嗰個成個嗰個社會，成個嗰個社會嘅嗰個推動咧，你會好多前因咧，出事到你會明白咧，跟住會要出現嘅後果係咩㗎？ 嗱，咁其實咧，今日講呢個題目咧，我哋以前都講過一次嘅，就嗰、那個嗰次個標題應該係戈貝 伊甸園嘅嗰、那個 戈貝克力石陣， 嗯 咁即係嗰、那個緣起咧，就因為咧我喺加拿大嗰時買到兩本書啦，即係呢本《Magicians of the Gods》，我提過啦上次， 係 同埋呢本啦， 嗯， 即係呢本就份量比較輕啲，個原因咧就係始終咧，即係而家係當紅嘅咧就係 Graham Hancock 啊，咁大家 上帝的子民啊， 係啊。 首次問 我講好多次啊！嗰個歌詞眾數嘅應該係天上的子民咁，一路譯咧，大家都譯錯嘅。咁我人微言輕啦，我喺度不斷更正都冇乜意思。 其實你係好嘅，應該因為呢啲少少嘅錯誤，其實大大嘅失誤嚟㗎。 唔係，我哋呢啲雞蛋裏挑骨頭嘅啫，真係嚇。咁但係anyway 咧就係兩本書個份量都好重嘅。其實我睇得幾要幾仔細嘅，因為入邊譬如嗰啲論據本身咧。佢牽涉嗰個範圍相當之廣泛，譬如考古學啦，有天氣啦，有歷史啦，有人類學啦，有建築啦，總之都即係好多嘢炒埋一嚿咧。你去引證有一個結論咧，其實係相當之難嘅。 嗯， 但係點解話我哋即係年齡之前我哋講一次，而家要再講嘅原因就好簡單啫。因為我上次提過啦，有一份論文，咁咧就寫出嚟之後咧就連竟然。我睇過就唔係話類似嗰啲標題黨嘅報章啦，譬如Daily Mirror、Daily Mirror 或者係嗰啲 Daily Express 嗰類咁嘅報紙嘅報，係、上次我哋引述嗰個每日電訊報嘅報，咁而竟然即係觸動咗我，我覺得你要講咧就係呢個英國一份科普雜誌 New Scientist 都提，嗱、佢提咧佢哋亦都好小心嘅，佢哋話就係呢個講法係一個。猜想，要找到那個證據仍然有距離頗遠嘅。咁但係咧，佢即係講完之後咧，我就真係走去睇嗰份論文。呢份論文咧，大家喺網上而家係揾到嘅。嗰、那個篇幅好唔係好長，大概18，即係佢呢度睇你睇到個 PDF 就18頁啦。咁如果你睇即係成個咧，係其實一個鐘頭都唔使啊睇曬嘅。咁當然入面有一啲即叫做係比較專門嘅術語啦，咁陣間我都會解釋嘅。但係咧 ，anyway， 即係成個嘅論據或者嗰個邏輯嘅推敲咧，唔係太難明嘅。你可以講話嗰個說服力唔係太強，但我哋覺得我睇完之後咧係有啲嘢值得講嘅。咁第一樣嘢咧就係呢個作。即係呢兩個作者本身，主要排頭嗰個就 Martin Sweetman 啦，咁佢就係愛丁堡大學嘅工程學院嘅一位教授嚟嘅，後邊嗰個就即係希臘裔嘅啦，咁亦都寫過一啲即係近乎神秘學嘅嘢，譬如舉個例啦，佢哋考古嗰個就喺嗰、那個克里 Creek 啊嗰個島啊，咪有個迷宮嘅，佢有做嗰啲考古嘅。當然有奇怪的地方就係點解會去到蘇格蘭嘅愛丁堡大學嘅工程學院去做考古呢？我亦都唔係太理解嘅。第一樣我理解就係咧，呢位仁兄咧，而家呢位當紅嘅仁兄咧 ，Graham Hancock 佢係蘇格蘭人嚟，佢亦都愛丁堡人嚟嘅。咁大家都係蘇格蘭人咧，就係咪好傾啊？ 梗係好傾啦。咁啊，而且我諗佢最最關鍵咧，就係話喺嗰度咧有好多失落咗嘅，就算叫係中世紀嘅嗰啲關於聖堂武士啊咩嗰啲嗰度咧，佢都有好多有好多啲細節嘅嘢咧，去到英倫嗰度咧。突然就變咗隱蔽咗，咁啊，所以可能佢留低咗有好多，其實佢哋咧可能佢哋嘅本土人或者原居民咧，都留低咗好多啲嗰啲叫做掌握到一啲實在嘅一種叫做係證據，但係咧就係俾人稀釋咗咁啊。不過佢哋咧就靜靜咁樣嚟去保留翻咁。 頭先阿基路講過咧，詳細少少講就係咧，因為傳說啊，聖殿武士啊，他哋其中一支逃亡到就去了蘇格蘭， 係啊 係。咁蘇格蘭應該就是最早啊組織嗰個共濟會的地方嚟嘅，好多即蘇格蘭係其實好好多人咧係參與咗呢個即係活動啦嚇。你就算香港你都會發現有呢個現象嘅。咁所以由佢哋去發掘呢啲材料咧，即係包括呢啲聖殿武士啊，或者呢啲。即係係 古文化、石頭文化、 石頭文化，咁呢個就石頭文化嚟啦。呢個嚇，因為你由共濟會嗰度去對石嗰種嘅 起聖殿都用石為做主要。 咁蘇格蘭就當之無愧嘅。咁尤其是愛丁堡嗰邊嚇。咁佢當然個文入邊咧，佢冇推銷到呢個作者，但係咧兩個一脈相承嘅。而且嗰、那個如果你睇完呢、這個咧，係引證咗佢呢個講法，引證我當然有個引號啦，因為實際上嗰、那個。證據有幾多去到幾硬淨，大家是可以絕對質疑的。所以啲報章去報道嘅時候咧，佢哋都話啊，大家就聽住先啦咁樣。咁但係因為呢個講法咧，去到嗰個標題就話確認咗嘛。咁你就要即係、就是、我哋就要站去講，係即係佢確認嘅意思，去到幾多成咧，或者係咩具體嘅證據咧？咁佢有提出一啲所謂證據出嚟嘅。咁入邊咧就提出一兩個即係術語咧。我覺得首先要喺度即係要介紹一下啦。咁第一個咧就叫做 coherent catastrophism 啊 ，catastrophe 就大家知道咧就係大災難啦。catastrophism 咧就大災難主義。咁咩叫 coherent 咧？咁樣嗱，你睇個字面咧有少少即係糊塗嘅嚇。coherent 就相對於 stochastic 啦 ，stochastic 就係 random， 即係唔知幾時冇規律係嘛？同埋充滿意外嘅 random 嘅，咁佢呢個 catastrophism 呢個咧，其實又係嘗試解釋一樣嘢，就係咧喺地球以至我哋人類文明嗰個發展嘅過程入邊咧，就曾經出現過一啲好大型嘅災難。咁啲災難其中一包括咧就係譬如有突然間有個好大嘅陨石 撞 地球啦咁樣。咁理論上呢樣嘢就唔應該太過負爭議，因為如果你睇尤卡丹半島嗰套咧，佢已經撞咗粒次落嚟，粒 Q 咗噶嘛。咁撞落嚟之後就有個解釋，就係話咧，即係嗰個搞到嗰個天氣嘅變化咧，搞到啲恐龍死 Q 曬咁樣。咁如果你話即係呢樣嘢咧，肯定咁，大家點會覺得話去提倡呢個 catastrophism 呢個大災難主義咧，係有一個咩問題咧？咁原來有喎。至於 coherent catastrophism 咧，個意思係話咩咧？就是話咧，喺某一段時間特定嘅時間入邊咧，係出現咗呢、這個即係外來嘅衝擊之後咧，佢係影響咗一段即係時間出現咗一個即係繼續嘅撞擊。咁呢個意思就係話咩咧？就係撞咗嚟之後，你有一粒咧係好大嘅，跟住佢撞個地面之後散開，就又撞又再撞翻落嚟咁樣嚇。咁就導致咗咧嗰個喺嗰個地球入邊咧，佢出現咗個地貌啦、天氣啦、生物上啦嘅變化 嘅。係嗰、那個影響嘅力係好大嘅。其實做一個幾關鍵嘅，因為佢呢、這個佢點解會講起上嚟嗰時，佢都確定同埋佢又咁即係謹慎咧。因為咧，當呢、這個因為呢一個石陣咧，佢嗰個發現到目前為止咧，佢都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叫做係引爆點，就係話如果佢裡面嘅嗰個有好多破解到佢裡面嘅呢個石陣嘅裡面嘅嗰啲文化嗰啲信息嘅話咧。 咁佢咧就怼冧咗成个我哋一直以嚟嘅嗰个叫文化嘅历史记载，就算系传说或者系即系古埃及史嗰、那个嗰啲咁嘅历史咧，都要咧再重新修正。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呢个石阵咧，到目前嚟讲咧，佢哋用科学咧，即系探即系我哋上次都有讲过，两次都有讲咧，就系、是、个考证嘅里面嗰度咧，佢确实系比古埃及嘅嗰金字塔嘅嗰個建造咧嚟講咧，都超過一萬年嘅。咁、所以呢個咧，即係話佢裡面咧一有啲確定嘅嗰啲嘢揾到出嚟咧，同埋科學引證到嘅話咧，我哋一定咧要將我哋嗰個叫做，就算你係一直都講話嗰個瑪雅都提嗰個叫十三文明嗰個咧、都要重新修正。 修正咗， 係啊係啊。 嗱呢、個我依家即係會第二節嗰時咧會補充下，因為呢個涉及到咧一個好想講好耐嘅題目，但係都冇機會去講。原因就係因為自己的學養不夠，咁要找啲相關人士嚟咧有困難嘅，咁但係起碼咧喺呢件事上邊咧，我哋都要提一提嘅，即係同頭先阿紀錄講嗰個問題。 嗯、 但係頭先講阿紀錄講個日子咧，我覺得要修訂少少啦，就係話咧。如果以呢個石像嚟講咧，就大概佢嗰個最早建築嘅時間咧，就公元前嘅11001000年度。咁、加埋而家我哋喺即係我哋今年係2000年啦，咁呢個13000年度啦。咁、今次拍嗰個嘅建成嘅時間咧，即係如果你按啊，所謂主流嘅講法嚇，咁就大概6000年。咁你而家加埋就大概，即係唔係話你嗰爭好遠，你嗰個就爭大概3000年到啦。如果要就大概7000年到啦。咁、但係呢個幅度係好大噶啦。 係啊，七千年啦。 即係話啊，我哋覺得金字塔已經哇好耐好耐之前喎，但係呢個係更加耐之前喎、更加耐之前咧，我哋嗰次我哋已經提嗰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其實佢係屬於呢個舊石器時代嘅年齡嚟㗎。 嗯哼， 係。咁舊石器時代咧，其實已經係都未出現農耕嘅。 嗯， 咁所以我哋上一次好簡單去講就係話咧，傳統嘅對人類嗰個歷史嘅估計咧，就係、應該喺嗰、那個即係話呢啲狩獵啊，或者係啲所謂周圍佢 畜牧嘅嗰啲， 都未畜牧嘅啦，未畜牧，因為周嚟行嚟行嚟去咁啊，即係見地方個有嘢食就走。 係啊，見到有嘢食又就打佢， 遊遊牧又唔算啦。咁總之就係、 獵人 喺呢段時喺呢段時間嚟講，咁到新石器時代咧就係、啲人識得聚集埋啦，識得即係去馴服咗啲野獸啦，例如豬啦，例如羊啦咁樣，我哋跟住養佢嚟食啦， 咁咪種植 都種植嘅耕田嘅。咁喺呢個時候就進入新石器時代，由呢個時候先出現咗宗教。但係呢一個嘅哥貝克歷石就一出嘅時候咧，就否定咗一樣嘢啦，係、因為喺嗰度咧，其實你揾唔到佢即係同時期耕田嘅一啲蹤跡，反而就後來嘅，即係話呢個係先跟住耕田食。咁而家個即係常見啲人會推翻一個原，即係最原本嘅諗法，就係話其實係先有宗教後有農耕。咁呢個就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就係點解當其時會出現宗教咧咁樣？同埋另外一個即係亦都好重要嘅就係、即係究竟入邊呢個嘅石陣咧，佢入邊呢啲飛禽走勢係講咩嘅咧？呢個係一個。即係最關鍵嘅地方啦。咁第二個嘅術語咧，喺呢個論文入邊咧，亦都有講，亦都即係相當重要嘅，就係所謂呢個新仙女木嘅衝擊理論。咁英文咧就是、Younger Dryas Impact Hypothesis 啊。咁呢個亦同呢個哈貝力克嘅石陣咧，係有一個直接嘅關係嘅。就係、呢個論文嗰想要達到一個結論，就係呢個石就係想記錄呢件事嘅。咁係咩事呢？就頭先我哋去強調一樣嘢，就係、喺公元前嘅1950年，即係有具體日子啊嘛，就發生過一個即係、衝擊，即、係撞擊地球而導致地球出現突然間。氣温急降的狀況， 一個小冰河期。 小冰河期，上次我講嗰個時候有少少偏差嘅，即係講得唔準確。即係當其時我講就話佢撞咗落嚟之後咧，跟住咧就即係出現大洪水啦。其實嗰個詳細少少應該係咁樣嘅。就喺公元前一百零九百五十年之前咧。其實地球出現有一個而家類似我哋而家狀況，就是、開始暖化。當然暖化嗰、那個幅度冇而家咁誇張啦，即係而家就搞到好大件事啦。但係嗰陣時咧就 即係個氣温升啊。咁、其實已經出現咗呢啲冰川，即係嗰、那個、即係開始溶解問題。但係咧，就突然間咧，出現咗一個氣温急降。因為急降嘅時間大概成維持一千年到。 係。 咁亦都造成，即係有啲人就覺得係造成咗一個好大量嘅，譬如係動物上面嘅絕種啦。 係。 又或者如果即係當其時已經有肯定有人嘅一啲比較成熟嘅一啲活動啦，係影響咗一啲人嘅活動嘅。 要匿落個山洞下面啦。 唔係嗰陣時未必有匿㗎，未必有匿㗎，未必有匿 㗎。 咁咧就呢一個嘅石陣咧，入邊嘅呢啲圖形啊，係記錄呢件事嘅。係啊，將成個事件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咧記錄咗落嚟。而跟住咧，就埋藏咗佢，仲要埋喺地下度。咁跟住滾翻嚟嘅時候咧，就令我哋知道咧，就曾經發生過呢件事。 同埋佢有個已經開始有個陣法喺度，你睇到出嚟。 係啊係啊，嗱咁、即係當然你會問啦，就即係短短一個十八頁嘅論文，足唔足以去引證頭先我哋講嗰樣嘢咧？咁我即係可以擺答啦，係唔得嘅，因為後面涉及到好多好多呢啲，即係仲要去。找資料去 substantiate 去引去支持的一些論點，舉個例子，譬如話係咪曾經有一個真係一個隕石撞落嚟啦？佢撞落邊度啦？撞咗落嚟嗰個影響咩咧？特別係譬如頭先我哋講到就係點解撞咗來之後，跟住嗰個全球嘅氣候會出現咗 急變， 而唔係温度升高喎，係急降喎， 係 啊。又例如呢啲痕跡，點睇到啦？啲人點解要記錄呢件事啦？佢哋係知道即係嗰個隕石撞落嚟咩？未必知喎。就算你講而家呢個二十世紀嗰個初嗰時嗰個通貝士，而家都唔知係咪隕石嚟喎？ 係嘛？嚇，個飛船嚟嘅，就算都係一粒嘅流星嚟嘅啫，唔係好大粒嘅。 所以佢呢個成個嘅疑問咧。就在呢個文獻上面咧，係冇解答到嘅。佢一個好簡單嘅論據係咩咧？好簡單嘅論據咧，就喺呢一個石柱入邊咧，第四十三號柱，咁嗰度記錄咗一啲飛禽走獸，譬如包括有唔好飛禽走獸，唔知飛禽走獸係包括埋一隻蠍子。咁佢從呢度推敲一個諗法咧，就係話咧，當其時咧。是有已經知道星座呢個概念，天蠍座，天蠍座。嗱呢個就係嗰個四十三號石陣嘅樣嚟嘅。嗱呢個就唔清楚，依家我哋會揾一個比較即係突出嘅一個繪圖咧，去話即係話俾大家聽，即係你從呢幅圖入邊咧去推敲到啲乜嘢嘢出嚟， 係 嘛？係 OK 啦。咁呢一個嘅圖咧，佢哋詮釋就係話咧，當其時。在那個圖入面咧，係記錄咗一個情況，就係話咧呢啲人咧係出現咗呢個傷亡。咁嗰個具體嗰個咧呢度睇唔到嘅就係一個冇頭嘅人啊，一黑咗個冇頭嘅。嗱，你可以挑戰佢，因為係咪人嚟，或者係咪冇頭嘅人咧？即係你係單憑一個咁嘅。 系 主观嘅猜测嘅， 系呢个即系《山海经》嘅嗰个刑天啦。 系啊系啊系啊，冇头嘅人， 冇头人 吓。咁但系咧就佢嗰、那个最突出嘅地方系咩咧？最突出嘅地方咧系用一个而家发展咗嚟出嚟嘅软件，系去模拟翻喺佢讲嗰个年代 系 嘅一个星座嘅绘图。嗱，呢個就係佢哋而家做出嚟嗰個嚟嘅， 係 即係用 software 去做嘅。就佢推算出嚟嗰個過程，應該我哋第二再詳細講，就係話喺呢度咧，佢睇到咧就係、是、如果你假設入邊佢講緊嗰個星座嘅話咧，係對到應嘅。咁啊幾時對到應咧？就係、是、公元前嘅10950年嘅夏至嗰日， 係 就睇到出嚟噶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跟住就可以講一樣嘢就係、是。這個起碼呢扎石碑是講緊天象的，而其中一個石碑是記錄緊一個關於涉及到隕石撞落嚟地球之後發生的 情況。 嗯，即係早於喺嗰個叫做成個嗰叫農業社會啊，或者畜牧社會嘅出現之前， 嗯， 就已經咧，即係喺呢個石碑已經引證到咧，就話有一啲可能一啲叫獵人嘅身份， 嗯， 嗰啲人咧就喺呢個地方嗰度咧做咗一個咁嘅石陣，可能一個壇嚟嘅， 嗯， 一個祭天嘅壇或者觀天嘅壇嚟嘅，而裡面已經記錄咗好多呢啲咧以天嚟喺度製造咗好多圖騰出嚟嘅一啲咁嘅記錄出嚟啦， 嚇， 已經神話已經開始形成嘅啦， 嚇，佢其實喺嗰個地方度咧，你唔能夠揾到百分之一百嘅證明，即係究竟嗰個地方做咩嘢嘅。甚至你可以講話，即係咁多飛禽走獸啊，有獅子、老虎啊，有大呢、這個企鵝，唔係企鵝啦，即係呢啲鳥啦，即係唔會飛嘅鳥啊。OK， 咁咧就甚至呢啲昆蟲啦。咁你其實其中一個傳釋就係話，我可能就係呢日見到喺呢度見到呢啲嘢，跟住喺度跳下上去。 嗯、 但問題就有啲動物根本唔會喺嗰度出現噶嘛。 係啦， 呢個是其一。第二樣嘢咧就係咧，佢呢個係一個單丁嘅地方嚟嘅。當呢個地方冇人住嘅，即係而家發掘出嚟啊。咁剩得落嚟嗰個結論就係、是，譬如頭先阿紀圖提過，就係佢係一個觀天嘅。咁佢又提過呢個其實一個天文台嚟嘅。係咁如果天文台嘅時候咧，跟住佢做咩咧咁樣嗱，你就去挑質疑一樣嘢。佢點你點肯定佢係天文台咧？因為原來其中有另外一個石碑咧，即係第十八號石碑咧。 嗯 應該有日食的 記錄 呢度、 啊、 在呢度一個環，跟住一個好似滿月咁樣嘅，咁入邊咧有直情有啲字母喺度喎 ，H 呢個字喺度喎 ，QI 喺度喎，即係呢啲啊， 即係最早嘅字啊，嗰啲都未叫係英文嘅嗰時候， 係啊係啊，佢嗰陣時都冇文字 啊，未出啊， 未出文字噶嘛，咁所以。即係你話究竟呢個咁嘅推敲有幾硬淨呢 係 唔係算好硬淨？不過佢係一個由一個工程學院即係寫出嚟、 嗯， 而又得到即係幾廣泛嘅報導咧，我覺得可以喺度即係講講。 佢呢、這個因為呢個佢嗰個係其實神秘之一嚟嘅，因為佢有樣嘢都亦都大家都好絕稀奇稀奇嘅，就係話佢嗰啲石啊，呢啲石啊巨型得好緊要，最少喺當時即係佢都計過五噸至二十噸嘅話咧，真正咧。有能力嘅搬到咧，你最少佢嘅技術咧都要係用好高超，加埋咧超過五百幾人以上咧，佢只可以係拎立起嘅依啲咁嘅石柱咁啊，咁啊依個已經喺咁古老嘅嗰時候咧，係有呢個工程喺度咧，咁啊到今時今日都係解釋唔到咩原因嚟。 咁其實唔止嘅，你如果譬如話再行。呢、這個區域遠少少咧，其實差唔多係一條線咁落噶啦。當然，咁你梗係兩個地方一定拉一條直線啦。但係其實就唔好遠喺黎巴嫩嗰度啦。 有呢度喺土耳其南部， 土耳其嘅應該係咪南部啊？應該係西南 近住邊境㗎啦，佢都係 東南部啊，東部喺東翼嚇。咁咧就頭先幾條講過咧，如果你話真係嗰個好誇張嗰個咧，就應該係喺黎巴嫩嗰度咧，呢、這個 Baalbek 嗰個石。即係嗰條石柱啊！嗰條石柱咧，佢如果你而家嗰個即係工程咧，你睇落去咧，其實你係諗住你係睇唔即係冇可能咧，你會見到嗰、那個嗰度嗰陣時啲人咧係會拎得起嘅。 係， 譬如你睇到呢個石柱咧，呢條石柱咧，你一個人喺上邊嘅時候咧，係等於一隻蟻咁嘅啫。 係啦，嚟你隻手指。嗰、那個一字經嗰度啦，就係有個人喺度。 一個人可以一個人喺度嘅。 係啊 係啊。呢條石柱 個比例， 呢條石柱咧，肯定係人做嘅啦。 係啊，四平八穩。 係啊， 一個方柱形。 佢嗰個具體嗰個嘅時間咧，亦都係公元前即係幾千年嘅之前啦。係。點解要做呢樣嘢，同埋點樣做？到而家係一個謎嚟嘅，咁所以咧，即使你可以話好疑惑，就係究竟嗰、那個喺呢、這個所謂土耳其嘅石陣入面，佢係咪真係有啲人去觀天，同埋將呢個星座嘅符號係畫咗落嚟咧？呢、這個係可以存疑嘅。但係如果係嘅話咧，就出現咗一個好大嘅疑問啦，就係、是。據我哋所知，特別呢個係其實一個西方星座嘅分法嚟噶嘛，咩、天蠍座啊、人馬座呢啲， 咁點解會喺嗰個地方度之前已經有人有呢、這個呢、這個概念咧？ 係 咁，如果即係嗰個係唔係 唔係乜埋巴比倫？ 係啊，乜埋巴比倫咩？呢個 巴比倫都仲未出現過， 都未出現嘛，係咪啊？咁如果係嘅話，咁換言之，巴比倫嗰個星座概念其實可能都唔係佢原創嘅， 係原來承接嘅， 原來承接嘅。另外一個疑問就係話咧，喺古代當農耕嘅時候咧，睇星或者睇天咧係一個好充分理由，嗯、因為嗰個影響到你嘅收成或者你點播種。但係一個連即基本嘅文明都冇嘅社區入邊，點解會出現呢樣嘢咧？ 係咁，部族都仲 呢、這個呢、這個如果即係呢個推敲係成立嘅話咧，呢啲係更加大嘅疑問啦。咁、至於點解頭先我哋講到咧，就係所謂呢、這個災難主義啊，其實 Sophism 咧。是構成了現在一個這麼大的所謂在學術界裏面的 taboo 禁忌呢、我們回來真的要講另外一位人物，大家就知道為什麼了。